诗究竟系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今集咧，我哋继续请嚟阿陈子谦同我哋介绍佢嘅诗。 系啊，今集呢一啲诗咧，咁可能嗰个时事政治指涉咧就会强一啲。其实我当时睇到你选俾我嘅诗咧，我都几高兴嘅，就系有一啲咧你好即兴写嘅诗，你冇拣入去；有啲好时事，明显系哇有时事。但係一時衝動去寫嘅詩，你就撳低咗。依家揀剩低嘅咧，好多咧其實係會係多咗好多層嘅內涵嘅，就唔單止係一種即時反應嘅。咁好似呢首《伊甸與馬康多》啊，咁咧係一首好複雜嘅詩可以講。我哋先聽一聽先。 《伊甸與馬康多》，記落馬洲考察，陳子謙。沒有一顆草叫得出名字。你仿佛闯进了伊甸或马康多，随手就拈起陌生的叶片，撕开它，分给你们芒果的香气，然后哑然发现一棵菠萝树夹在两棵芒果树之间，展示三位一体的神迹。你问他为什么上帝不懂，穿口的狗伏着不吠，默许你们全身的脚印，扫帚晾在树上。轮候飞升，你们的镜头任意滑翔，有时发现一对红蚁，一棵新奇的老树，以为他们没有发现自己。祠堂前一架瘦食的秋千无风荡起了黑影，你们的镜头也留下了影子，彩色像拦住黑夜，阳光肆意地摊睡在草上，一个池塘干了，鸟爪降落如树丫。上帝说，某某霸占了这里，等待收购起楼。你又想起马康多在这里。 伊甸与马康多，咁就系陈子谦嘅作品。 子谦，你嚟解释一下马康多系咩？ 哦，马康多系马奎斯《百年孤寂》里边即系嘅一个好重要嘅故事场景啦。咁其实即系严格嚟讲，我唔系真系用咗好多借用咗好多有关马康多嘅嘢，只不过咧就系因为喺嗰本小说里边咧，佢有一个描述我系好深印象，就系讲咧喺嗰度咧。嗰、那個世界裏面咧，好多嘢仲係冇名嘅，即係譬如我要表達嗰樣嘢嗰陣咧，可能我就指住佢咁樣，即係就咁樣嘅。咁就係一個咧，好似俾人一個覺得係一個好似創世冇耐嘅一個好原始嘅世界。咁而即係我自己去嗰、那個，即係我嗰、那個，即係嗰次去落馬洲考察嗰陣咧，因為我即係我其實是一個好典型嘅城市人嚟嘅。老實講，我平日都好少去嗰啲即係郊區去做即係遊覽又好啦，考察又好啦。咁但係嗰次會突然間覺得好似有個好大衝擊，對於我嚟講，嗰、那個係一個好似全新嘅世界，而且係一個好原始嘅世界。咁係啦，即係我諗多少係由呢度就即係我就引申咗馬康多呢樣嘢。 係啊，其實一開始你係覺得係伊甸嘅。但係慢慢發現馬康多更加接近，點解呢？其實馬康多仲有佢殘酷嘅一面啊嘛！我記得呢，因為我睇《百年孤寂》已經係廿幾年前嘅事啦，唔係好記得嚇。但係有一個我好印象好深嘅就係入邊有一班水果種植員啲員工起義，跟住被鎮壓咗。但係鎮壓咗之後呢，所有嘅新聞咧都唔去報導呢件事，或者係用另外一種方式報導，就令呢件事徹底咗喺馬康多嘅歷史度湮滅咗。咁其實呢度最後，最後點樣發現其實唔係伊甸呢？ 收購起樓 啊！收購起樓喺度，成為一個無形嘅陰影。其實喺香港所有呢啲稍微靚啲嘅郊外都有呢個陰影。而家 嗰次去其實我完全冇預期聽到即導遊會講呢啲嘢，即我原初係當都係睇下啲郊區。 我係導遊講你聽嘅，要即將被收購。 係啊係啊係啊！ 導遊係帶住開心定係唔開心？ 佢當然係唔開心啦， 因為佢冇得再導遊啦，遲啲喺個地方。 好恐怖嘅就係有我去西藏去好多次啦，有時西藏啲朋友咧帶我去到一個地方，當然係漢人啦。 佢話：，呢度啊，就嚟要起高爾夫球場啦。咁佢又覺得好開心噶，嚇話：，呢度好多礦啊，就嚟要開礦啦。咁都係好開心嘅。嚇，呢個就係伊甸同馬康多之間嘅分別。係， 跟住落嚟，我哋要聽另一首詩啊，《與京官回家》。 與京官回家，他們回家就碰上京官家訪。馮先生捧著西瓜45分鐘不得入來，又重又熱，像捧著特價的紅太陽環遊。黃先生也給警察抬走了，因為衣衫不整，恕不接待。但他呢 T 恤印著平反六四，看起來可能印錯字，可能是盜版，更可能他什麼都沒穿，包括了國王的新衣。坦蕩蕩地裸跑，幸好全國屏障了防火牆裡的太陽眼鏡，有時候光太刺眼，就叫他新聞自由還可以。翻牆呢，眼前是3000個警察攔住，保安員攔住馮先生、黃先生，順便攔住遲到多年的德先生。聽說黃先生也是遲到的通緝犯，居然在5年前衝紅燈並重重撞傷了路人的眼神啊，他肯定比觸電的動車更快，車毀人亡比吉卜賽人的琴弓更快，來不及向訪客出示住戶證。他們保證在家就有自由了，而且到處都是國的家。 啱啱听过就系与京官回家，哇，好热闹嘅一首诗， 好热闹，而且你觉唔觉得有啲喘不过气来嘅感觉啊？吓，即系上气不接下气。当然啦，同佢嘅形式好有关系啦。佢全部系一啲我哋唔会喺嗰度断句嘅地方断，吓、啊、就造成呢种感觉，好似哇一种巨大嘅压力喺度。咁呢个压力咧，嗰日啊呢首诗有个注嘅吓，系记李克强到访丽港城，大家仲记唔记得嗰日几大阵仗啊？吓、啊，哇！李克強都敢執根柄要嚟，會點樣呢？啊、但係呢首詩入面咧，雖然咧成個嗰個節奏係咁樣啊，好緊張，好上氣不接下氣，但係詩人喺入面係好從容咁樣埋伏咗好多嘢，好多嘢啊，比如話有一啲字眼直接係用翻中共習慣嘅一啲字眼嚟反諷翻啦，又有一啲人物嘅出現啦，又有一啲場景嘅設置啦，好滑稽啦。但係最後我最中意就係、是。最後嗰句啊，到處都是國的家，呢、這個其實係直接咧同大陸嗰種國家論係反諷緊噶嘛。大陸嘅國家論就係話，沒有國哪有家嘛。啊、嗯，但係我哋覺得沒有家哪有國呢？你好敏鋭啊，睇到家訪呢樣嘢入邊嗰個國同家之間嘅角力。 其實我喺好細個嗰陣咧，我諗我曾經相信過嗰句即係沒有國哪有家咁樣嘅即係説話，即係事實上我諗係嗰種詞語嘅。構成方式咧，好似加強咗嗰個講法嘅說服力嘅。咁、但係即係大咗之後，就會開始即係覺得係咪真係咁樣咧？咁樣會唔會可以係加重要啲，或者仲有其他嘢係更加重要咧？咁樣咁所以即係當去處理呢個題材嗰陣。同埋，因為不斷處理家嗰個題材咧，就會諗到咁樣家同國嘅關係係咩咧？點解國家可以食埋個家字嘅咧？咁所以自然而然去到最尾就會咁樣去收結咯。咁、事實上即係譬如題目都係會即係將家嗰樣嘢擺好重噶嘛。即係原初譬如我哋一般會覺得翻屋企即係應該係一樣比較安全或者温馨嘅事啦。咁所以譬如我哋而家會即係有可能譬如有啲劇集都會有即係點樣回家 嘅家人齊齊整整啦。 係啦， 呢啲係香港價值嚟噶嘛嚇。 係啊，係啊。咁但係又偏偏喺原來喺某啲環境裏邊係，有個官一齊同你翻屋企。當個官同你翻屋企嘅時候， 就好唔同啦。 係啦，嗰、那個屋企仲係咪屋企咧？咁啊， 已經完全冇咗保護嘅作用嚇，甚至變成一個危險添。 係啊，仲有德先生出現喎。 係啊，德先生 係咪遲到好過冇到咧？ 系啊，但系唔知佢系咪真系会到 啊？但系呢个5年前冲红灯呢个系咩故事呢？呢、這个我解读唔到。 呢、這个系其实系有件真事，即系我都系睇新闻讲，咁、就系、是、即系呢个系连埋前面，即系黄先生有出现过噶嘛？黄先生话佢 即系警察捉佢有一个咁嘅藉口。 之后就系佢就解释就系话啊，因为你5年前冲个红灯，我印象中就睇新闻有提过呢样嘢嘅。 总之，欲加之罪。咁呢我哋继续落嚟啦，哇大时代越嚟越强烈下。下一首在黑暗时代看黄金时代。 在黑暗时代看黄金时代。 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 78年后观众在黑暗中回信。萧红，你的黄金就在炮火的模式，在煤油灯芯和情人别过的脸上逐一直灭。30-40年代不属于你，正如我们必须从戏院的幻光回到我们的黑暗时代。我知道这仅仅是比喻，哪怕在黑铁的夜里，一枚催泪弹就能把金钟敲醒，从雾里刺出光。你从饥饿套进了爱情，又从小说套进墓碑上女空的字迹。我们呢，活着却无处可逃，写却写不过警棍的铁滑，这就是我们的黄金时代吗？在金铺、钟表店和药房，自由行，呼吸着自由的废气。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在黑暗时代看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有多重意义了。 是啦，当然啦，但是最讽刺的就是，其实不是讽刺，很奇怪的隐喻。大家记不记得呢，黄金时代这部电影的在香港上画的日期是咁啱喺边日？催泪后一日。 啊，催泪后一日。 啊，所以呢第一日首映是没有人去看啊。票房是好惨的，因为大家都关注点喺晒嗰度。嗰时其实呢有人问过许鞍华的，哇，要唔要改，要唔要改期，依家哇咁样，佢话啱晒啦，其实冇乜所谓啊，即係其实我部电影呼应返嘅现实，其实真係会嘅啊，都系一啲有理想嘅人啊，喺佢哋嘅黄金时代嘅挣扎。咁我哋香港嘅年轻人喺我哋嘅虽然唔系黄金时代，系黑暗时代，但系亦都同样咁样挣扎。咁我觉得呢种黄金呢种光泽系同个时代其实可以无关嘅，系你个人煥發出嚟嘅，喺呢一剎那，我會覺得，同埋嗰陣時我睇《黃金時代》，我係好中意嘅嗰部電影嚇。雖然佢最後票房都係真係好差嚇，咁入邊咧有啲好赤裸嘅字句啦。咁我覺得有一樣嘢咧係冇人寫出嚟嘅，即係其實喺好多香港嘅敘述入邊，寫到自由行，梗係完全係否定嘅啦，完全係批判。當呢入邊都有批判，但呢個批判咧係會有一樣嘢咁樣，因為好多時候咧，我哋會預設咗嚟自由行嘅人咧，好財大氣粗啊，佢哋係一個入侵者，其實係一個甚至係某種程度嘅強者嚟嘅。但係呢度佢諷刺咗，你嚟自由行其實都係嚟呼吸自由嘅廢氣。呢、這個自由嘅廢氣同金鐘發生緊嘅事情，有冇聯想到一樣嘢？ 我諗我寫嗰句嗰陣，其實即係未必好有意識點樣扣嘅，即係我係有少少即係即興咁寫落嚟，因為即係可能會覺得即係當時嘅諗法就係自由行改變咗成個城市嘅好多嘅生態，咁而嗰個改變一方面對我哋固然係唔好嘅。其實會唔會對佢哋都唔係好事呢？即係譬如你一個人，你離開你原本熟悉嘅環境，你應該係得到一啲你喺你自己嘅城市裏面冇嘅嘢，而唔係將佢改造成自己嘅城市咁樣。係 啊， 係咯，即係可能即係當時寫嗰陣有少少咁嘅諗法。 我睇嘅時候咧，仲諗得多一啲，即係所謂自由嘅廢氣咧，我即刻就聯想到前面嗰個催淚彈嗰啲煙啊，就好似自由喺嗰一剎那，香港嘅自由就被炸成咗廢品一樣。俾呢啲催淚彈整成咗一堆廢氣，咁你哋本嚟一開就好似一開始，我覺得自由行可能會帶嚟好事嚟嘅，即係比如大陸啲人嚟到嘅時候咧，佢會感染一啲自由嘅味道啦，嚇，感染到一啲佢哋所缺失嘅嘢啦，但係後屘發現並唔係咁樣，甚至連我哋呢度都變成一廢作廢。 我冇諗過原來即係自由行，我哋可以諗，原來好似真係完全冇乜得益者。 其實有一段時間咧係唔俾用自由行呢個詞嘅，嚇，因為入邊有自由，仲有。令人聽到好像遊行， 真係啊，真係嘅，即係喺大陸寫稿嘅時候，佢哋會提醒我哋唔叫自由行嘅，有一種另外一種講法。 係，其實咧寫呢首詩嗰陣咧，即係嗰個處境係好深刻嘅，因為就係、是、譬如頭先偉棠提到話佢上映嗰陣就係啱啱。放催淚彈啦，咁其實我寫呢首嗰陣咧，並唔係真係放催淚彈嗰下，而係旺角佔領區出事啦，跟住就開始話有聲音話有學生被打，咁我好記得咧，就係當日我入戲院之前，我就收到 message， 就有人同我講呢樣嘢，咁我當時就拎住張戲飛。咁我就好啦，又係同我太太一齊，咁有少少係覺得好似帶住一個罪疚感咁樣去入嗰個戲院、嗯、即係我究竟應唔應該睇呢套戲呢？咁所以其實當我入到戲院嗰陣呢，其實唔係好睇得入腦，特別係頭一個鐘呢，基本上我、嗯、即係我眼前嘅畫面係中國嘅三四十年代，但我腦裏面其實係旺角。系、嗯、啦，但系写咗出嚟咧，你会见到其实里边好多意象系金钟嗰边嘅事，即系亦都系因为当时我仲未收到好多嗰啲资讯，咁所以喺我嘅想象里边，又会将旺角同埋金钟嗰啲嘢捞埋一齐咁样去写咯。系啦，咁而家我睇翻呢首诗，即系会谂翻起好多当日嗰种好挣扎嘅情绪，觉得好似我做咩都好似唔啱，喺个咁嘅时代里边。 系，估唔到就系黄金时代呢一出电影，令大家谂起咁多嘢。 唉，黄金时代其实金钟被敲醒都是好事来的，如果 是一个这么黑暗的时代。跟住呢，其实跟这首诗我觉得很有关系的一首诗，虽然呢子谦话是在这首之前写的，但我觉得他们是一个时代的诗歌，这是一首很短的诗，但这首诗呢也是子谦很多人都很喜欢、啊、我见过很多人引用一首叫蛋的诗。 蛋，敲破年轻的头壳，流出一点胆汁。他们说，国家即将腐化。 呢首诗又要解说一下咯。 呢首诗我一开始睇，我以为系哇，我哋喺旺角沟污嘅时候被人剥头唔通？咁但系阿子谦话唔系喎。 呢首诗写嗰阵系其实回应太阳花嘅。嗯，係啦，因為即係嗰陣都係即係喺示威衝突裏面，即係有好多學生受傷啦。咁但係事後我編入詩集嗰陣咧，其實我考慮過應該將佢放喺邊一輯嘅，因為喺我嘅詩集裏面咧，其實第二輯基本上全部都係政治詩。咁、我最初嘅版本係將佢放咗入第二輯嘅，但後屘就諗呢一首詩唔一定要回應某一個特定嘅事件，咁去閱讀都得咧。咁於是我最尾就將佢抽翻出嚟，放咗喺另外一輯度。嗯，所以我覺得，譬如頭先偉棠提到話，佢最初將佢即係讀成係講另外一件事係冇問題，因為佢本身唔一定要係淨係去講太陽花、或者佔領或者其他。 其實我係講笑嘅。咁但係呢首詩咧，佢回答緊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呢個問題其實都困擾過我好耐，亦都困擾好多人。其實好多人都想回答呢個問題，就係蛋同埋石牆嘅問題啊嘛。咁村上春樹嘅演講之後，大家都會知道，哇！這個好似同我哋任何一個地方嘅抗爭都好有關係。咁我都諗過我嘅回答方法，因為好多人都會進一步質疑你嘅，就話：喂，蛋你掟落個牆，咁咪爛咗咯，亦都唔會有咩用啦。咁崔健有佢嘅講法，佢話蛋雖然容易爛，但係佢係生命。我覺得我有寫過一篇文，就話可能個蛋掟掟下嘅時候，中間就變咗隻雀仔飛咗咧，飛過咗個牆咧，咁呢個過於浪漫啦。子謙嘅解答咧就係、是：哦，隻蛋其實佢已經到咗孵化嘅時候啦，就算佢撞爛咗，佢入邊嘅生命已經成熟咗啦。 呢首好似比較正面咯。 呢首好正面。 好，跟住我哋要聽聽接棒。 接棒，點起核燃料棒。给未来留一根事后烟，寂静的生日会上，神吹不熄最后的蜡烛。 接棒，阿子谦的作品， 即系所谓睇呢种好有隐喻嘅诗咧，我哋真系会又觉得系预言味道甚重啊！虽然佢话佢系几年前写嘅，但系依家我哋更加会感觉到呢种威胁。 核燃料棚，但是他解构紧呢样嘢嘅，一边解构一边去批判，就是事后烟呢三个字啦。其实呢个事后烟有两重意义嘅，一方面讲紧咧就系即系呢个核嘅威胁咧，就好似其实好似做爱，好似我哋日常嘅性爱等等，其实已经成为咗我哋身边跟随住我哋嘅嘢一样嘢。但系当你去点起呢啲事后烟嘅时候咧，你又好似喺度讲紧，我哋系咪已经掉以轻心？觉得其实冇乜所谓，好似食根烟咁啫嘛，咁样。 其实即写嗰阵咧，会即首先会觉得，核燃料棒喺嗰个视觉上一支嘢，其实都即会谂起事后烟啦，同埋你会好似会点着佢，或者透过佢即去发挥好多能量咁样嘅嘢。即另一方面就会觉得，其实即事后烟其实系即代表所谓好似一时欢愉啊嘛，但你之后可能会有好多手尾噶嘛，而且个手尾可能唔止系你自己一个埋单噶。 哇！你谂得深啊，我是啲不負責任嘅人，我係，但係可能我呢種態度就係好多人面對核能呢樣嘢嘅人嘅態度嚇。咁其實佢下一段已經反駁咗呢樣嘢啦。其實佢唔係一支事後煙，又係一支吹唔熄嘅蠟燭。你想中斷佢、停止佢，連神都冇辦法，佢只會燃燒到最後，然後一切玩完。 其實呢句詩咧，我最初個版本係有啲唔同。我最初係神吹熄了最後的蠟燭， 係 啊。但係後屘再諗下，其實係吹唔熄 嘅。吹唔熄更好，當然啦，因為蠟燭都係吹得熄嘅。當你寫一支蠟燭吹唔熄嘅時候，咁先係一句詩啊。即係一實你吹熄嘅蠟燭係好正常嘅，但係一支蠟燭你吹極都吹唔熄。咁就係塔可夫斯基電影入面嘅極影像啦。 係，同埋可能係啲人已經全部唔喺度，但係嗰支嘢仲喺度燒緊。 太恐怖啦！ 即係我覺得咁樣就好恐怖嘅畫面。 我甚至乎諗，可能就要等個蠟燭自己燒完為止咯。 咁最後咧，我哋都係冇俾到呢次讀詩一個光明嘅尾巴嚇。但係咧，危機咧。危機我哋係必須要提醒嘅，其實詩亦都冇必要冇咁嘅責任去俾到一種光明，而係俾大家去諗多啲啫。 係，咁我哋今日多謝曬陳子謙同我哋介紹咗兩個星期啊佢嘅作品啊， 非常豐饒嘅陰影嚇。 多謝子謙，希望下次啦又出詩集嘅時候又再上嚟同我哋一齊傾偈啦。 好啊， 好，拜拜， 拜拜。 和你說說詩，編導鄭希輝，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